你是几岁看的三国呢？有一句话说，20岁呢看三国觉得曹操最厉害，40岁呢看三国会觉得司马懿最厉害，60岁看三国就会觉得刘备最厉害。不同的阶段可能角度真的会不一样吧。 充满爱的节点， 天都需要你爱。

英国金融时报最新调查显示，表示下一次购买手机的时候会选择 iPhone 的受访者比例，从前年的 31.4%， 去年的 25.8%， 下跌到了 24.2%。华为呢是选择人数最多的品牌，受到了大概 31.4% 的受访者的青睐，成为中国市场最受消费者青睐的智能手机品牌。不知道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手机呢？ I ever need them again someday. I'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.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. I can't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. Show me what to do, and if you help me to start

上午九点整，我是陈珊妮，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。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不如来点好音乐吧，为工作开